雨带哭过谁都要投降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管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流泪，不住苦的赞美，让我